本节目由云听荣誉出品。 好听在云听， 云听好听在云听。 我是演员黄继栋。 黄老师的表演小课堂。 哎，你拍过啥作品啊，黄老师？ 我拍过《别叫我酒神》《赘婿》《周生如故》，还有…… 天哪，黄老师，你这么低调啊！ 就是一直在拍啊，所以为什么就是 这些作品真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 对，不断在拍这些作品的过程中，其实演员会有一定的疲累感和疲劳感，这种疲劳感其实是在不断创作中会慢慢的忘记自己，忘记我为什么要进入这个行业，所以我为什么会选择广播剧，为什么会选择不同的艺术表达形式，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张涛导演，通过杨旭老师，通过星爵，通过这身边的这些人，找回黄继栋原本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初心在哪里。 导播准备播放中央戏剧学院的校歌《常青藤之歌》，接下来请黄老师谈一下在多年的影视表演过程中总结的一些个人体会。 很好奇的是，你在这些作品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让你有了这种疲累感呢？ 就是我们在不断创作的过程中，我讲一个实际案例哦，比如说，因着我的形象、我的外貌，包括我的整个气质，给观众的某一种特质， 嗯， 这种特质其实是对于影视剧导演来说，我一眼就要你是他， 嗯， 所以。我需要的，其实作为导演来讲，影视剧导演来讲，我要的就是那一秒你是他，所以就会对于演员来说有一定的局限性。 嗯， 我们不断的在塑造某一类角色，某几类角色。 嗯， 而我会讲，不是我们演员无法去胜任别的角色，比如说让黄继栋去演一个太监，或者是让他去演一个公公。 哦， 不是黄继栋饰演不了，而是当导演看到你的时候，你第一眼不是 他想要的那个人。 对，所以我们就会产生一些局限性。可是对于广播剧来说，我们有太多想象的可能了。 我也发现了广播剧的想象力是无限的，而且诶，你这么说，我其实不觉得，我看你本人，我不觉得你会饰演那种比较沉重的角色。因为我听到第一天黄老师录音的时候，他的这个角色一出来，诶，给我眼前一亮，很清新的感觉，真的，大家可以听一下，真的。 我在里面录了一个网红主播哈，就是一个主播的角色。其实我特别喜欢类似这样的角色，因为我其实长得比较老成，比较着急，但我其实有一个少年的心嘛。男人至死是少年，我总觉得我也想特想一毕业就演一高中生，但是我一毕业就像教导主任。 向着光明，向着太阳飞翔。

都愿意照念今世，转身发现我们已不再委屈。 听在云听， 云听好听在云听。